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央和国家机关140个部门公车改革率先收官，五年来共取消公务用车3868辆，车辆压减逾60%。环保部等国家七部门联合开展的绿盾2017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已取得阶段性进展。近日，中国自主研发的 ARJ21-700 飞机成功完成为期5天8架次的高原科研验证飞行，标志其已具备在高原环境安全进行航线飞行的能力。美国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8月份增持$345亿的美国国债，中国依然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发文，要求到2022年底，全成都市只卖成品房，这意味着成都楼市将告别毛坯房时代。河北省物价局日前发文，对餐饮业经营者的明码标价行为作出规范，鲜活商品标实价、时令价等模糊标价行为被明令禁止。北京市教委近日公布2018年度预算重点投入方向，学前教育将扩大教育部门办员，鼓励支持部门办员，在近郊区重点项目和人才引进密集地区统筹新建约10所优质学校。五棵松地下停车场已规划要设200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预计年底部分充电桩将安装到位。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1990年初，郭富城为摩托车代言之后，台湾福隆传播公司力捧郭富城。为了让郭富城走红，在经过短期的国语和声乐训练之后，郭富城的第一张国语唱片专辑《对你爱不完》很快便发行了。专辑当中，郭富城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以及帅气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的造型，展示出了自己的舞蹈实力。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7点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当初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大心里对我望，两只眼睛发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心慌呀慌，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Hey, let's go! 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抓不住你， 对你爱爱爱 来自于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周末开车回家很适合听着这样的歌曲，快歌劲舞的歌路也是大众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了。当年的四大天王感觉真的是各自有各自的分工，各方面开花。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惠妹一想到你呀。 轻柔的歌唱，一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据了解，京东采暖季本市居民供热价格不变，市民可以用手机通过掌上热力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方式实现缴费。在北京市丰台区长兴店和成功社区的老物件陈列室内，灯塔肥皂、长城肥皂算不上重量级的藏品，但却让人倍感亲切。北京市教委下发中小学校外供餐管理办法，加强对选定外供餐企业招标程序和过程监督。京东全国首家无人超市、无人便利店在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京东总部大楼双双开业亮相。今年全市环保部门持续严厉打击污染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违法行为，一至九月固定员共立案处罚3833起。记者从首都儿科研究所儿童医院了解到，目前该院已全面推行康复助手 APP， 通过它为住院患儿提供服务。本市共有产权住房的管理进行更加严格的规范，共有产权住房的共有产权性质在上市之后也不能变更，真正实现封闭管理、循环使用。市热力集团最大规模供热锅炉降氮改造工程即将全面完工，完成改造的锅炉在新的采暖季投用，将减少氮氧化合物排放1800余吨。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盼来盼去盼 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披荆地起， 深深雨蒙蒙是台湾作家琼瑶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的片头曲，由赵薇演唱。赵薇在片中的角色出演，再配上这首歌曲，很容易就会将人拉回到那个时代，感受到那种绵绵的爱情之语。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的是 F 四流星雨。 温柔的星空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在我肩膀， 要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伤感若太多，心就给我保护，的烟火我

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开车时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走着走着车就没油了，你就没有什么悬念的被扔在了路上。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自己的车大家一定要清楚，可以进行一下简单的测算，例如半箱油能跑多少公里，三分之一箱可以跑多少公里，自己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有备才能无患。如果油表灯真的亮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减少刹车，不要低速行驶。刹车其实本身不费油，但是速度下去以后再把速度升上来，那么就很费油了。另外在速度过低的话就和怠速没什么不同了，那么在怠速的情况下车辆是相当费油的。车辆上的导航、收音机、音乐、空调等等都关上吧，这些电器的功率都比较大，这自然会影响到车辆的油耗，尤其开着空调感觉最为深切了。一般来说经济时速是在90公里每小时，但是车和车也不一样，有些排量不那么大的车辆经济时速可能就会稍微低一点，大排量的就稍微高一点。如果在经济时速的状态下行驶，那么开窗户无疑会增加风阻，风阻大车辆受阻力大，自然需要更大的动力，这样一来费油就是肯定的了。还有人问了，为什么也别等提示灯亮了再加油？一般来说油泵都是在油中冷却的，油少了油泵自然得不到很好的冷却，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损耗，长期阻止汽油从油箱流到引擎，可能会导致车辆无法启动。

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都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发现注定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直到今天，值得这样一首歌曲依然是各个 KTV 的热门点唱歌曲。我曾经听过两个翻唱的版本，迪克牛仔与叶元林的版本是各有特色的，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曲给郑秀文来演绎是再合适不过了，活脱脱的一位敢爱敢为的现代都会女子形象，和郑秀文的定位十分契合。这里是经典99都市夜归人，来自于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实际上，我们对每件事情的处理方式都是我们对待这件事情的情绪反应，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由此产生的惯性思维也不同，而每一个惯性思维会指导着大脑做出不同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你能够更好地应对自己的情绪吗？ 要些什么？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让你带走。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

就是安慰。嘿，我想你飞，温柔的坠，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我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